当他听完这件离奇的事件详细介绍后，他立刻意识到局势已经极其危险了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，朱厚照还没有死。何以见得？张勇啊，还是毫无头绪。 团营目前还没有调动的迹象。 所谓团营，是朱厚照自行从京军及边军中挑选训练的精锐，跟随他本人作战，大致可以算是他的私人武装，但平时调动大都由江斌具体负责。如果陛下已经遭遇不测，江斌必定会有所举动，而团营则是他唯一可用之兵。但而今团营毫无动静，想必是陛下受江斌蒙骗，藏身于某地，如此而已。张勇和乔宇这才松了口气呀、啊，既然人还活着，那就好办了。然而王守仁却并不乐观，因为他的习惯是先说好消息，再说坏消息。接着他告诉这二位贪官相庆的仁兄，虽然朱厚照没有死，却也离死不远了。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，隐藏皇帝是很危险的事情，江斌一向谨慎，也早就过了捉迷藏的年龄，为什么突然要出此险招呢？答案是他在试探，试探谋杀后可能出现的后果，试探文官大臣们的反应，而在试探之后，他将把这一幕变成事实。在一层层的抽丝剥茧后，王守仁终于找到了这个谜团的正确答案。 现在必须阻止江斌，让他把朱厚照带出来。 可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面对着张勇和乔宇那不知所措的目光，王守仁笑了，他总是有办法的。第二天，南京守备军突然开始行动，在南京附近展开搜索。但他们的搜索十分奇怪，虽然人数众多，规模庞大，却似乎既没有固定的对象，也没有固定的区域。而此时南直隶和江西驻军也开始紧张操练备战，气势汹汹，声威浩大。对于这一切，很多人都是云里雾里，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但江斌是知道的，他明白自己的阴谋已经被人识破了，突然出来这么大场面，无非是有人要告诉他不要痴心妄想惹啥麻烦，最好放老实点。于是在失踪了数十天后，朱厚照终于又一次出现了。对他而言，这次游玩是一次极为难忘的经历，至于阴谋问题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。玩也玩够了，朱宸濠也到手了，朱厚照终于准备回家了。但在此之前，他还要演一出好戏。正德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520年八月癸巳，南京，在一片宽阔的广场中，朱厚照命令手下放出了朱宸濠。但朱宸濠先生的脸上并没有任何的喜悦，因为他的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士兵。在仅仅获得了几秒钟的自由后，朱厚照一声令下，他又被抓了起来，重新关进牢房。这就是朱厚照的安排，他一定要亲自抓一次朱宸濠，哪怕是演戏也好。想来也只有他才能想出这种耍着人玩的花样。终于平定了叛乱，朱厚照心满意足，带领全班人马踏上了归途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朱厚照也没有消停，路过镇江，他还顺道去了杨一清先生的家，白吃白住闹了几天，搞得老头子好长时间不得休息，这才高兴地拍拍屁股走人了。闹也好，玩也好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朱厚照的江南之旅还是十分顺利的， 阴谋似乎并不存在，那些黑暗中蠢蠢欲动的人们对他也毫无办法。皇帝就要回京了，在那里没有人再敢打他的主意，江彬的计划看来要落空了。可是朱厚照绝对不会想到，死神的魔爪已经悄悄伸开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。那个改变朱厚照一生的宿命之地，叫做清江浦。正德15年9月己巳，朱厚照来到了这个地方，这个充满迷雾的神秘未知之地。这一天，他坐上了一只小船，来到汲水池，准备继续他的兴趣爱好钓鱼。然而不久之后，他却突然落入了水中，另一个千古谜团就此展开。随从们立即跳入水中把他救了上来，朱厚照似乎也不怎么在意。然而这之后的事情却开始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朱厚照虽然不怎么读书，却是一个体格很好的人，他从小习武，好勇斗狠，长期参加军事训练，身体素质是相当的不错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次落水之后，他的身体突然变得极为虚弱，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活力和精神，整日待在家中养病，却未见好转。对于这次落水，史书上多有争论，从来都没有一个定论，我自然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结论。但南京的城门钥匙，牛首山的突然失踪，一切的一切似乎并不是单纯的巧合。还有那一天跟随他钓鱼的随从和警卫们，我只知道在牛首山失踪事件发生的那一天，他们作为江彬的下属也负责着同样的工作。这个谜团似乎永远也无法解开了，所有的真相都已在那一天被彻底掩埋。从此朱厚照成为了一个病人，那个豪气凌云驰骋千里的人不复存在，他将在死神的拖拽下一步步走向死亡。正德16年，也就是公元1521年3月乙丑，这一幕精彩离奇的活剧终于演到了尽头。奄奄一息的朱厚照看着四周的侍从护卫，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此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传奇一生。我的病啊，已经没救了，请告诉皇太后，国家大事为重，可以和内阁商议处理，以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与旁人无关。对于朱厚照这段遗言，有人认为是假的，因为在许多人的眼里，朱厚照永不会有这样的思想觉悟，他的人生应该是昏庸到底，荒宴到底的。其实我也希望这段遗言不是真的，不过动机完全不同。如果这段话确实出自朱厚照之口，那将是他妥协的证明。这位个性张狂、追求自我的反叛者，与那些限制他自由的老头子和规章制度斗争了一辈子，却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放弃了所有的努力，选择了屈服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，因为他的传奇经历和某些人的故意抹黑，朱厚照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一位皇帝。所谓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他比他那位勤政老实的父亲要出名得多。如果在辞海里给他专门开一个词条，估计注解中有两个词是跑不掉的：昏庸、荒唐。以皇帝的标准来看，这两个词用在他身上倒也不算冤枉，他实在不是个敬业的劳动者。但以人的标准来看，他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他不残忍，也不滥杀无辜，能分清好歹，所以在我看来，他 他不过是一个希望干自己想干的事儿，自由自在度过一生的人。作为人他是正常的，作为皇帝他是不正常的。所以我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，皇帝这份活儿真他娘的不是人干的。朱厚照走到了终点，但正德年间另一个传奇人物的人生却还在继续着，王守仁仍然在续写着他的辉煌。叛乱平定了，俘虏交上去了，阎王小鬼也打发走了，到此应该算是功德圆满，王大人也终于可以歇歇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张勇来了，不过这次他是来要一样东西的，他要的就是朱宸濠的那本账本。张公公在朝廷中是有很多敌人的，平时就打得你死我活，现在天赐良机，拿着这本账本还怕整不死人吗？在他看来，王守仁算是他的人，于情于理都会给他的。然而王守仁的回答却实在出人意料，我烧掉了。张勇的眼睛当时就直了，面对着怒火中烧的张勇，王守仁平静地说出了他的理由：叛乱已定，无谓再动兵戈，就到此为止吧。张勇发现自己很难理解王守仁，他不要钱不要官，不但不愿落井下石，连自己的封赏也不要，为了那些平凡的芸芸众生，他甘愿功成身退，拱手让人。这个世上竟然有这样的人呐！一声叹息之后，张勇走了，走得心服口服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世界也清静了。经历了人生最大一场风波的王守仁，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安宁，当然只是片刻而已，因为像他这样人不惹麻烦，自然有麻烦来找他。这次找他麻烦的人来头更大。嘉靖元年，也就是公元1522年，新登基的皇帝看到王守仁的功绩，赞叹有加，决定把他应得的荣誉还给他，还当众发了脾气：这样的人才为什么放在外面，即刻调他入京办事。然而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这道命令却迟迟得不到执行，拖到最后皇帝连催了几次，吏部才搞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结果：调南京兵部尚书。皇帝都说要他入京了，吏部吃了豹子胆敢不执行？吏部确实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，但他们也没有抗命，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另一个人的命令。在当时的人们看来，这个人比皇帝厉害，因为连当时的皇帝都是这位仁兄一手拥立的，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廷和，这次找王守仁麻烦的人正是他。杨廷和大致上可以算是个好人，相对而言啊，虽然他也收受黑钱寻寻私，但归根结底他还是努力干活的。朱厚照在外面玩的这几年，没有他在家拼死拼活的干，明朝这笔买卖早就歇业关门了。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心胸狭窄，很难容人。他和王守仁的老上级王琼有着很深的矛盾，对于王守仁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手下留情，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王守仁却并不在意，对于一个视荣华为污，置生死于度外的人来说，这算得上什么呢？他收拾东西去了南京，接任兵部尚书。历史是神奇的，虽然对于杨廷和的恶整王守仁并没有反击，但正德年间的著名定律不能得罪王守仁，到了嘉靖年间竟然还是有用的。杨廷和先生不会想到他很快也要倒霉了，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虽然那件让他倒霉的事王守仁并没参与，却也与之有着莫大的关系。 那是以后的事儿了，杨廷和先生还得等一阵子，可是王守仁的不幸却已就在眼前呢。 嘉靖元年二月，王守仁刚到南京，就得知他的父亲王华去世了。这位老先生前半辈子被王守仁折腾得够呛，后半辈子却为他而自豪，含笑而去，也算是死得瞑目。这件事情沉重地打击了王守仁，他离任回家守孝，由于过于悲痛还大病了一场。 正是这次打击和这场大病，最终使他放下了所有的一切。父亲的训斥，隔竹子的执着，刘瑾的廷杖，龙场的悲凉，悟道的喜悦，悲愤的逃亡，评判的奋战，如此多的官场风波，刀光剑影，几起几落，世上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扰乱他的心弦。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，一心一意地搞他的哲学。 他虽然已经名满天下，却毫无架子，四处游历讲学，无论是贫是富，只要前来听讲，他就以诚相待，即使这些人另有目的。 嘉靖元年，一位泰州的商人来到了王守仁的家，和王守仁比起来，他只是个无名小卒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。 因为这位仁兄的打扮实在惊人，据史料记载，他穿着奇装异服，戴着一顶纸糊的帽子，手里还拿着护板，放在今天这打扮也不出奇，但在当时就算是引领时代潮流了。他就穿着这一身去见了王守仁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在他狂放的外表后边其实隐藏着另一个目的，然而他没有能够骗过王守仁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嗯，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。

他对王守仁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便想拜入门下。王守仁答应了。不久之后，他又换上了那套行头，准备出去游历讲学。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，一改往日笑颜，极为冷淡地问他为何要这种打扮。回答依然是老一套，什么破除理学漏规，讲求心学真意之类。王守仁静静地听他说完，只用一句话就揭穿了他的伪装。你不过是想出名而已。这人彻底呆住了，这确实是他的目的。在他出发前，唯恐身份太低被人家瞧不起，希望利用王守仁来扩大名声，所以想着这个馊主意来炒作自己。这位仁兄还是太嫩了，要知道王守仁先生看起来慈眉善目，却是耍诈的老手啊。当年他老哥出来骗人的时候，估计书生同志还在穿开裆裤呢。眼见花招被拆穿，也不好意思待下去了，他拿出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向王守仁告别，准备回家。王守仁却叫住了他，对他说他仍然是自己的学生，可以继续留在这里，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此人终于明白，所谓家世和出身从来都不在王守仁的考虑范围之内，他要做的只是无私的传道授业而已。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伪装，郑重地向王守仁跪拜行礼，就此洗心革面，一心向学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艮，他后来成为了王守仁最优秀的学生，并创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学派——泰州学派。因为王艮是泰州人。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，他发挥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，反对束缚人性，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。此学派影响极大，精英辈出，主要传人有王栋、徐悦、赵贞吉、何心隐等。这些人身份相差极大，如赵贞吉是朝廷高级官员，何心隐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，经常闹事儿，实在是五花八门，龙蛇混杂。但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却是另外两个人，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，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，叫做李治，这个是官方评价的。那么对于这位李治先生，如果你没有听说过，那是不奇怪的，毕竟他不是娱乐圈的人，曝光率确实不高，但他在中国思想哲学史上的名声实在是大得吓人。这位仁兄还是一位传奇人物，关于他的事情后面还要讲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而另一个人更为特别，此人不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弟子，只能算个插班生，但如果没有这个人，明代的历史将会改写啊。这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的名字叫做徐阶，这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，也是后面的主角人选，目前暂时留任候补休息。王守仁是一个伟大的人，他不嫌弃弟子，不挑剔门人，无论贫富贵贱，他都一视同仁，将自己几十年之所学倾囊传授。他虚心解答疑问，时刻检讨着自己的不足，没有门户之见，也不搞学术纷争。据我所知啊，能够这样做的似乎只有2000年前的那位仁兄孔子。他四处讲学，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征服了无数的人，心学的风潮逐渐兴起。但他的这一举动也惹来了麻烦，官方权威的程朱理学家们终于无法容忍了。在他们看来，王守仁的异端学说就如同洪水猛兽，会荡涤一切规范与秩序，他们纷纷发起了攻击。 写文章的写文章，写奏折的写奏折，啊，很多人都是官呢。更绝的是，当时的中央科举考试的主考官，竟然把影射攻击王守仁的话当作考题拿来考试，真可谓空前绝后，举世奇观。漫天风雨，骂声不绝。总之一句话，欲除之而后快。对于这一盛况，他的门人都十分气愤，但王守仁却只笑着说了一句话：四方英杰各有一同，议论纷纷，多言何益。这不仅仅是一句回答，也是王守仁一生的注解。他的这种态度打动了更多的人，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看到，在狂潮之中，王守仁依然屹立在那里，泰然自若。心如止水者，虽繁华纷忧之世间红尘，已然空无一物。是的，前进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，正如同王守仁的光芒，纵然历经千年，饱经风雨，却终将光耀于天地万物之间。嘉靖六年五月，天泉桥，王守仁站在桥上，看着站在他眼前的钱德洪与王基，这两个人是他的嫡传弟子，也是他的心学传人。他之所以在此时召集他们前来，是因为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。不久之前，朝廷接到急报，两广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叛乱，十分棘手。两广总督姚默急得跳脚，却又束手无策。万般无奈之下，皇帝想到了王守仁，于是王守仁先生又一次接到了救火队员的工作，他被委任为左都御史，前往平叛。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，经过长期征战和常年奔波，他再也经不起折腾，而且此时他已经成为了知名的哲学家，有很高的学术声望，完全可以拒绝这个差事。可是如果他拒绝，他就不是王守仁了，他的这一生就是为国为民活着的。王哲学家决定再次拿起武器，深入两广的深山老林去爬山沟。但在此之前，他还有几句必须要说的话。钱德洪和王基肃穆地看着老师，他们在等待着。王守仁打破了沉默：我即江夫人，但此去必定再无返乡之日，此刻既是永别之时，望你们用心于学，今后我不能再教你们了。钱德洪和王基当即泪流满面，马上跪倒在地，连声说道：老师哪里话，老师哪里话呀。王守仁却笑着摇了摇头：生死之事，上天自有定数，我已五十有六，人生已然如此，别无牵挂，只有一件事情还要交代。钱德洪和王基停止了悲泣，抬起了头：我死之后，心学必定大盛，我至平生所学已经全部交给了你们，但心学之精髓你们却尚未领悟，我有四句话要传给你们，毕生所学皆在于此，你们要用心领会，将之发扬光大，普济世人。天地竟是如此之宁静，大风拂过了空旷的天泉桥，在四周传来了阵阵的风声中，王守仁高声吟道：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钱德洪与王基一言不发，屏气凝神记下了这四句话，此即为所谓心学四绝，流传千古至今不衰。因罢，王守仁仰首向天，大笑之间飘然离去。天地虽大，但有一念向善，

他的思想流传千古，近代的康有为、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神仙风尘不肯问，几年风雨几年人，是谁惹多平生。心事赋予西风，吹过一夜孤寒灯，偏恨霜浓人去人还梦。生只消磨恨浅又深，写我心事两三分，落笔处上余温。眉间未展平生，消瘦一双有情人，情到浓时两处人伤痕。我心如夜拂过长夜未有声，旧照长门流光只影相一人。独立中小风露冷，一生老兵风尘，明明灭灭相思灯火两三轮。我有愁绪千丝万缕绕孤身，情火烧尽一夜风过又生根。我有相思几心魂，恨此一场平生，一曲是一红尘，如何又相逢。 老去今年秋雨春，多的是有情人。几处荒唐爱恨，怎起独扛更撩人，苦涩浓沉看不破愁深。春老掉青墙去又春，青砖前尘又一生，红尘里故事人。夜来几回魂梦，如何独自孤沉沦，恍惚听闻昙花写风尘。我心如夜拂过长夜未有声，旧照长门流光只影相一人。独立中小风露冷，一身老兵风尘，明明灭灭相思灯火两三轮。我有愁绪千丝万缕绕孤身，情火烧尽一夜风过又生根。我有相思几心魂，恨此一场平生， 一曲十里红尘，未敢又相逢。翻雨覆云掌控着天下，人散皆烽火，让山红烈烟花，战鬼转身自然绿灭天劫杀，世事无重要，爱得寂寥潇洒，回首千秋霸业做漂泊生涯，拼死搏杀胜不枉枉只一场，愿不提只因为无从作答，宿命无情，索性我要在意他，男儿自当磊落，胸怀凌云壮阔，历尽生死劫波，扛清乾坤浑浊，为你痴心解惑，换我多添心魔，此生荣辱功过休管他人作何评，割舍脱江湖，云纹对酌，江河何为人，哪个来过守家国，一曲复唱歌，因你看不透内心执着，共化梦千秋换欲望，毁天灭地便重新雕琢，换你回眸一顾秋风，为数千秋霸业做漂泊生涯，死过杀生不枉枉只一场，恩怨不提只因为无从作答，宿命无情，索性我要在意他，就放尽这一世伏魔刀侧飞马，纵千里怪在风，希望你月霜沙，喋血仍然烛花，舍苍狼心挂甲，全木头战争吧，男儿自当抵御天下，出鞘一步外平山过浪，迎风雷哪个敢来挡，射风盾为内铁壁铜墙，势如虹且望真将，若过如苍原注定沧桑， 见万千里霜，清晨一夜雪苍茫，谁白衣添美妆，误入檀林发人香，佛渡也渡不了隔世的离殇。